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随着共享经济的大势发展，中国一汽旗下子公司一汽福茂携手恒天一开，日前在天津举办了盛大的签约仪式。这意味着共享汽车将会来到天津，也在全国更多地方展开分时租赁项目。一汽集团总经理助理董海洋表示，随着国家互联网加发展战略的施行，一汽一开新能源共享汽车采用互联网加新能源加指挥交通的创新模式，相信这将成为未来天津人民更加环保和智能的移动出行服务。而一汽一开的成立也无疑成为中国一汽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非是不可。大家好，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前两天，哎，不能说前两天，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的一个试驾活动，那是关于哈佛 H6 的这个新的发动机 1.5T 车型的一个试驾活动。那这一次的广州车展呢，我们也是重点关注了哈佛的这个展台，长城整个品系下的产品阵容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H6 的 1.5T， 我的整体感觉是这款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沉。其实当时我在跟品牌方聊的时候啊，他们有说这个车其实挺沉的，但是我开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而且这个 1.5GDIT 的这个发动机呢，这款车型呢，它是有三种方向盘的调节方式，都可以适用你平时的驾驶。这个我觉得对洪叔来说特别好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对方向盘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哎，这款车洪叔老师开应该也不错。 它不光方向盘有这三种模式调节，有舒适、运动，然后还有轻便。 嗯， 然后它在驾驶模式上也分三个模式，有这个 Eco， 有这个普通，还有运动模式。 嗯， 而且那个调节这模式那档杆特别好玩，有点像那个，就上下去推拉的那种， 推拉的那种， 像飞机上边那个一些操纵杆，挺好玩的。 对，因为这个发动机呢是长城自主研发的嘛，可能大家对它一些方面的表现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尤其各方面的媒体老师反映出来的信息啊，这款车还是相对来说动力储备不错的，而且它的节油性是比较值得一提的。 哦， 但是这个动力是完全够用的，它有一个就是中段中后段输出动力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爆发点。其实这款车不算是说你第一脚油它就给你很明确的一个回馈，但是但在你在输出的中后段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力的一个感受。 那也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这台车的发动机比较惊艳吧。 对，是挺惊艳的。 因为我看参数上它确实是有了很大的一个调整。 嗯， 因为这一回新车搭载的是叫 GW4B15 的 1.5T 的直喷增压发动机。 对对对， 他们之前有一台涡轮增压发动机是 1.5T 的，但并非直喷。 嗯， 差别在这里。但从这个差别上呢，我们也能从最大功率和峰值扭矩上看到差别。你想，原来那台发动机是150马力210牛米，现在这台新的发动机是169马力，提升了这19马力，对吧？然后峰值扭矩呢，现在新发动机是285牛米，整整提升了那有70多牛米。所以说这辆车在开起来一定会比原来长城的那个 1.5T 的发动机开起来要更好。 对，因为这个 1.5 GDIT 加 7DCT 的这么一个组合吧，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会比它之前长城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储备是一个质的飞跃。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自主研发的发动机会不会有点什么这个小问题啊？所以我看到的其实是在驾驶过程中看到的是一个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个就是自身的一个增长。 老车怎么看这个？ 之前呢，哈弗 H 六在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只能说就是它，我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这个车开起来中规中矩，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有一些储备，但还没有达到让我们足以说特别惊艳的那种程度上面。然后整个驾驶起来，它的也是还是比较平顺为主，是城市更适合城市走走停停这种的。然后这次它换装的主要是集中在了一个发动机上面的变化。功率啊、扭矩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然后刚才赫尔提到了说，这个车在这个节油方面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总体来看，从这两点上来看的话，还是让我们有所期待的。 我有两个问题问贺啊， 说 就是第一，这台车开起来静音怎么样？ 不错，蛮好的。 底盘悬架你开起来它过滤就路面那些细碎的颠簸怎么样？ 其实底盘悬架这部分一直都是这个哈弗 H 六的强项，所以这次也是沿用了之前车型的一个强项的部分，所以它把这个大小的颠簸都积极的过滤掉了，所以其实平顺性是很好的，它没有给人感觉说是很硬的那种的，没有。但因为这款车它有这个动力的一个模式嘛，我就开起来还挺爽。对运动的一个模式嘛，我就开起来还挺爽的。因为我运动的时候是开在那个整个的高速桥上面。 那综合来说，这车十分的话，你开你感觉有多少分？ 十分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还会在很多方面有一些进步的空间。自主品牌嘛， 刚上完市， 对， 还要再进步啊。 我们还有，当然还有， 你很贪婪的 进步的空间。我觉得这个跟自己比嘛，你像现在出的这个 1.5 GDIT 的变速那个发动机就已经是一个跨越了，对吧？那我们还可以再往上去跨越一点，所以我会给这台车打8.5分吧。 那8.5分的话，分数应该是不低了啊。那么咱们这段先把哈弗 H 六 1.5T 的车型的试驾感受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关注几款新车，也当然是非常重磅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受伤，给我一片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给我一次邂逅在青青的牧场，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 林湘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郭庆龄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你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兄弟之间的反目与情深。11月22日24点，爱奇艺全网独播。生逢灿烂的日子，实力派演员张嘉译、郭庆龄联手老戏骨刘佩琦，带你一起重温70年代的青春岁月。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个哈弗 H6 1.5 GDIT 的一个发动机的试驾感受啊，其实就是这款车型的试驾感受。 我现在就记住了，哈弗 H6 1.5 GDIT 是吗？ 对，因为这个发动机就是自主研发嘛，印象深刻啊。 它关键是加了个直喷。 对，然后再有呢？ 你应该说那个叫1.5直喷增压发动机啊。 好嘞， 强调啊，直喷、 对，好。然后这一次的广州车展上，它也是正式上市了啊，有风尚型、智尚型跟领尚型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2.6万元到14万元，价钱还是蛮亲民的。 嗯，其实说到这 1.5T 的车型，跟之前上市的 1.3T、2.0T 的 H6 的外观和内饰上没有太大改变。 嗯。 然后配置呢，我觉得这个 1.5T 的车型挺丰富的，挺实在。 嗯。 怎么说 ？ESP， 对吧？然后胎压监测、发动机启停、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雷达，还有一个那个下坡辅助， 嗯， 还有个右前盲区监测，再加上一块大屏，我觉得买这车的话，直接上 1.5T 就特别实在，就是配置都够了， 嗯， 就很好， 嗯， 确实是也蛮好开的， 嗯，我还关注到哈佛整个广州车展的展台上还有两个同样非常重要的车型 啊。 一个是全新的哈弗 H6 的 Coupe， 嗯、 另外一个是哈弗的全新 H4， 这两款车型在展台上其实也是非常抢眼的。 对， 啊、当时我们去看这个哈弗 H6 Coupe 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这车这是可以啊，怎么这是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相当， 就是你感觉到哈弗展台哇惊艳，这个可以啊，然后销售顾问愣了啊、什么意思？ 对，因为这个就是比较年轻化的一个感觉了。 就是、你刚才表达那个状态就是还行吧，但其实你内心的状态是哎呦很可以啊，你应该再热情一点。再 passion 一点， 再热情一点， 一点 哦，就是我的意思说，最终归根结底 啊， 就是希望这个哈弗 H6 这个酷配车型呢，也能够像它这个 H6 一样，最终有一个、在销售业绩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嗯， 其实这台车我身边有个做拍摄的朋友在用，就是应该是 H6 Coupe 那个最早的一批车主了。 嗯， 然后他跟我讲，哎，这车我跟你说，我刚买的时候开在马路上可拉风了，可漂亮了。然后后来他看到那个新的 H6 之后，因为 H6 的那个内饰老车也挺喜欢，我也挺喜欢，我们还是期待 H6 Coupe 的车型啊，未来不管在外观和内饰上都做一些提升。当然这一回外观已经改了，我相信内饰的调整也会不远了吧，对不对？这是一台车。 对， 另外的话 H4 的话可能跟咱们最新的这个 H6 的整个的阵容和序列看着就更贴近了。 对，因为这个 H4 啊，当时也跟厂家聊了，它是介于这个 H6 与 H2 之间的，大家都知道 H6 和 H2 的销售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 H4 我认为它是一个丰富产品阵容的这么一款车型。但是它的销量你想前辈后辈，哎，这应该都算前辈哈，反正这个六跟二都销得挺好，所以 H4 略显有压力，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这样的，不管 H2 也好，还是 H2S 也好，还是 H6 也好，还是 H6 Coupe 也好，这个 H4 出来，它一定会在价格区间和配置上打一张牌，让你觉得它有竞争力。 对， 这就是 应该是， 这就是一直我为什么我看好长城品牌和长城的产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花13.5万买辆车，他肯定在差不多13.5万那个价位区间上给你这么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选择是让你看起来有诱惑力的。所以这个 H4 它既然能够推出来，能够丰富自己的产品线阵容，我们就能够想象出哈弗当年在做产品规划的时候，在那个点和那个价位上心里已经有数了。 嗯， 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说长城的车卖得这么好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认可长城的车的车主还会认可长城，而且会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去讲，我跟你讲长城的车不错，这个就特别有这种粉丝营销的这种感觉在这儿。 反正一般来说长城它的所有车系的这个细分市场的定位就相当相对来说比较准的。你像这个 H4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过多的变化，它一切都是向 H6 看齐的，只是在尺寸上面减小了。那可能大家觉得 H6 贵的话我就会买 H4， 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还有个亮点，未来 H4 将会一步到位搭载最新的刚才我们聊的那个 1.5T 的 自主研发的 1.5T 的增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对， 哦，这个可能诱惑力来说， 然后也会有一个 1.3T 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期待吧。这次只是亮相嘛，我想明年北京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吧。 可能会更早也说不准。当然啊，我们期待这台车实际的价钱出来，毕竟一台2.6米轴距的这样的车型，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序列当中还是挺有竞争力的。我们也期待啊。说完了长城的展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端的展台，老车有去看吗？ 去了， 对吧？ 就是位吧， 很有讲究的这样一个展台，而且 对，首先得说这个为一周年啊，这可能这一次车展上提到最多的就是为生日快乐 ，Happy to way 是吗？ 对 ，Happy to way。 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一周年的为他们真的是做了哪些，然后包括广州车展期间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新车。 嗯。宁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了这个 Happy to Way 啊， 为 展台的一些信息。那这一次我觉得为最大的亮点就发了这个 VP8 的一个亮相的车型啊，但是很多人都说这 VP8 跟 VV7 就乍一看没什么区别。 从外观上来看稍有区别，但不是特别大 ，就是细节上面有一些小变化而已。 它那大嘴更大了， 对对对，它那菱形的前进气格栅的造型更加夸张了 ， 然后它的大灯的造型略微的有一点点改变，然后内饰的整体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 而且这个魏的 P8 是一款新能源的车型，所以它会有一个充电口。 对, 对, 对，主要魏的 P8 它是一个混动嘛， 对， 混动车型。然后，其实从这款车型上，当时这个魏的总经理那位叫我，对不起啊，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在台上也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从通过魏这一年的不断的努力，一直到今年法兰克福上 P8 首次的亮相，能够看出魏这个品牌它已经是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前进的一个方向，而且它的脚步走得非常的扎实。P8 这个就是首款混动的这种属于豪华 SUV 国产的，那么它的一个在国内的一个亮相，我相信就从整个展台啊，包括以及线下的一个收集到反馈信息来看，这款车的热度会应该会超过之前推出的 VV7 和 VV5。 你说的那位总经理是 CEO 严思先生。 哎，对对，严思，哎，对严思先生， 哦， 对对对， 严思先生， 哎，对， 他中文讲的还可以。 哦，他那天没有过多的表露，就是说了一两句你好，然后就开始英文。 我是觉得这一年当中，魏品牌啊，应该它的板块是迅速扩张的，而且大家从 VV7 跟 VV5 开始，一路看好这款车，然后它的销量也是一路看涨了。所以我相信这个 VP8 车型这个亮相也是预示着未来。 其实，其实也是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铺垫在之前，因为我们它在广州车展就是亮相之前。 为的一个在天津汽研做的那个侧面，就是那个超高标准的那个翻滚碰撞那个，还有静态抗压那个实验。其实我们说现在以前我们说国产车，有那么几个问题，说这个质量啊、安全呀、节油啊，就是你看通过为就包括这个一个品牌的推出，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观念再开始往回拉。就是我的安全我给你扎扎实实的放在这儿，我给你各种比美国的那个翻滚碰撞还要严苛。你看我的车没有问题，那个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读得到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写的文章，都是来觉得为这款车真的是已经做到了一个让大家超乎想象的这么一个程度上，所以这个时候再推出它的一个 P8 这个混动版的这个也是豪华的 SUV。那我相信他应该在前辈的这个就站在了一个相当于小巨人的肩膀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 对，其实我跟老车想表达的大体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都说啊，这个2017年的广州车展年底最大的广州车展嘛，都象征着预示着明年车企的一个变化。那这一次长城出来了一个新的混合动力的，既解决了说短途出行和长途车型不可兼得这么一个痛点，然后也是预示着告诉大家说我会出往纯电动车型这么一个未来车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吧，我觉得2018年的长城品牌也好，或者魏品牌也好，都会有一些就是更好的东西。就今年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元年嘛，希望明年也会是他们的元年。 其实今年嘛，魏品牌应该是一周年了，然后在广州车展其实前夜的时候就当时有一个魏的一周年之夜这样一个概念， 对，就生日会嘛。 对，当天也是其实包括严思先生包括魏建军先生也是登台致辞，大家都亲切称呼魏建军先生为老魏。那老魏一上台的时候那个掌声此起彼伏，然后当时魏建军先生就一个眼神我还是很注意到的，特别坚定的站在那儿，大家好。其实不管是长城品牌也好还是魏品牌也好，真的给他很大的支撑。我拿一个数字来跟大家说啊，6个月交付到客户手中5万辆车，就大家这个数自己去算啊，就是这个是咱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豪华 SUV 的一个销量，能达到这个级别已经是很高的了。无论是在国外看还是在国内看，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就眼睛都好厉害，都是这个感觉。然后除此之外呢，在那个现场他们也邀请到了很多的就是实际车主，就是 VV7 或 VV5 的车主来到现场，跟他们讲大家他们购买魏的故事和实际的经验和体验。然后现场那天我记着还挺深刻的是抽出来了一辆 VV5 的10年使用权。 你没中吗？ 我当然没中了。 他要中他就不会这么介绍。 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必须是魏品牌的意向车主或是已购车车主，只有他们才有机会被抽到。然后当时还连线了那个姑娘，就 傻了是吗？ 没有，她表现的那个状态吧有点介于傻跟不傻之间，就他 惊讶了，没有想到这个环节。 对，但是我们很好奇，我说有人说要送你一辆车10年，你会不会以为别人是骗子？他没有，他说对，我前两天我知道有个这样活动，真的是我吗？就有这种感觉，就确实是他们把 幸福来得太突然， 所有的就是这个信息都已经告知这个能够有抽奖资格的车主，这个当时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再有就是一周年的时候，他们还公布了一个全新叫 PI4 的新能源的 架构 平台。 对，那是一个平台。 你看我就说吧，这个年底的这个关于品牌的活动或者广州车展都会预示着未来他们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且咱们见到的那个 P8 是第一款产品， 对， 在此之后他们的纯电动车现在已经进到了第3和第4阶段。 对，所以这个 P8 呀，一直都是我们认为的一个试水的这么一个作品。这个是插电混嘛，对吧？ 不能说试水，不能叫用试水来行， 就是怎么说头战车型，可以这么说。 其实魏整个的魏，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开创和引领，旗下的每一款推出来的车型也都是有排头兵的一个。 而且当时我跟易水老师在聊，如果说长城汽车能够跟有一些地方的号牌能够做一些挂钩和联动的话，这台车绝对会卖得风风火火，因为我相信它在很多的一些功能上和配置上还有外观造型上和总体性上要比那些车好很多。所以说我们还是挺看好这台的，我们期待它正式上市的时候吧。